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 农历7月17， 北京多云， 29度到19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向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致贺信。李克强向马来西亚新任总理致贺电。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大消费市场，未来我国将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聚焦节能降碳绿色发展。 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 第16届残奥会今天开幕， 251名中国选手参与角逐， 向世界展示残疾人体育运动的别样精彩。阿富汗塔利班警告美国，如果推迟从阿富汗撤军时间，将后果自负。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5G、 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深刻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习近平强调，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之际，中国愿同各成员国弘扬上海精神，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同期举办， 当日在重庆市开幕。 本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主题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共同繁荣。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则继续沿用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主题， 参展企业达到610多家。 请听报道。 以线上线下形式出席本次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 嘉宾包括上合组织18个国家， 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上合组织青年委员会的有关负责人。与会嘉宾聚焦数字经济产业，讨论发展新方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多功能经贸平台总干事胡开强。用数字科技带来给上合组织企业和企业高度赋能，打通经贸通道， 使之上合组织的经济发展能够得到高度的转型提升。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当天同步举办， 本届世博会继续沿用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主题，突出工业互联网，专题设置了20000平方米工业互联网展区， 线上线下的参展企业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 达到610余家。 参展企业重庆分公司总经理胡旭俊。 我们希望持续推动数字化技术与工业结合，以数据要素驱动包括盐、产、供、销、服在内的全价值链转型升级，助力制造业向高质量转型，探索制造未来。据了解，本届智博会为期三天，期间将举办6场论坛、5场大赛和100余场的发布活动。昨天，智博会举行重大项目招商签约活动， 签约项目92个，合同额2500多亿元，主要涉及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行业领域。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致电伊斯迈尔·沙比里，祝贺他就任马来西亚总理。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传统友好邻邦，双边关系长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密切深入，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为地区稳定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我期待同伊斯迈尔·沙比里总理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抗疫和发展合作，促进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稳居世界前列，有力促进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民生改善。总台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39.2 万亿元，消费多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升级步伐不断的加快，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将顺应消费形势，从三个方面推动消费升级。 一个是传统的消费能力要提升，比如说扩大二手车的流通，还有呢老字号的传承创新，包括现在年轻人很关注的是国潮。第二呢是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包括一些智慧商店、无接触的配送、到家服务等一种新业态新模式。三是搭建消费的升级平台，还要高质量的推进步行街的改造提升，还有一些特色的商圈和特色的街区。 同时，商务系统将以补短板、强弱项为导向，完善流通网络，便利居民消费。 一个就是企业供应链的下沉，第二呢就是物流配送链的下沉，第三呢就是商品和服务下沉。农村的这些消费的商品要适合农村的一些特点啊，我们下一步还特别关注的，也延伸到所谓的最后一公里，打造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推进农产品的冷链物流。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王文涛表示，商务系统始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对照更高水平的国际的经贸规则来推动我们的开放，可能会在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拿一些高水平的经贸规则来做一些压力测试。我们还将推动进一步压缩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我们要将提升我们的监管水平，维护产业链的供应安全。 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正式启动，今年的宣传周是我国第31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单位 GDP 能耗大幅下降，十三五期间节约能源约6.5亿吨标准煤，钢铁行业提前完成1.5亿吨去产能目标，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态势初步遏制。全国节能宣传周云启动仪式系统梳理，集中展示了十三五以来我国节能降碳工作的主要成效及碳达峰、碳中和重点工作进展。在启动仪式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重点行业企业节能降碳承诺活动，激发企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内生动力，部分代表性企业作出节能降碳自愿承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马永生， 作为承诺书的签署者，中国石化将大力实施绿色清洁发展战略，加大清洁低碳能源供应。 在今年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我国还将启动开展百项节能降碳标准提升活动，加快推动节能降碳标准制修订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伟介绍， 我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快制修订覆盖能效、能耗限额、能源基础和管理等方面的节能低碳标准，为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有力支撑。 此外，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还开展了节能云世界、节能云课堂、技术云展等线上节能降碳主题活动，提升全民节能意识和节能能力，引导形成绿色低碳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节能力量。 昨天上午，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团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首场“十四五”规划纲要宣讲会。总台驻香港记者周伟奇报道。 此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办，首场宣讲会的主题为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会人士深度讲解和探讨“十四五”规划给香港带来的新机遇，共同擘画光明前景，积极谱写香港发展的崭新篇章。首场宣讲会还通过网络和电视平台进行直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十四五规划将为香港带来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千载难逢的机遇。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骆惠宁， 全球发展的最大机遇在中国，香港发展的最大机遇在内地。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实施，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的确立，香港正面临新一轮历史发展机遇，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它。 23号下午，把握“十四五”新机遇，融入双循环新格局，国家“十四五”规划讲座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举办。与会人士表示，面对巨大的历史机遇，香港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应该形成共识，积极对接“十四五”规划，推动东方之珠再次闪耀光芒。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团还将在24号和25号举行多场活动，介绍“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对香港不同范畴的支持。 东京残奥会将于今晚开幕，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将担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请听报道。 辽宁籍选手王浩曾获得2017年、2019年世界残奥田径锦标赛跳远金牌。本届残奥会，他将参加男子 T46 级别100米短跑、跳远以及4x100米男女混合接力三个项目的角逐。王浩表示，这次参加残奥会，他的目标就是升国旗、奏国歌。 每一名运动员嘛，都是想用最好的成绩来回报祖国。所以说代表团的旗手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与荣幸，更想用成绩来回报祖国对我们的培养栽培。因为2016年的残奥会我拿了跳远银牌，5年之后嘛，东京来了，我想再更进一步，站在最高的领奖台，升起中国的国旗，奏响中国的国歌。 另一位旗手周佳敏来自浙江，曾获得2016年里约残奥会复合弓公开级个人赛混双冠军，2019年世锦赛复合弓公开级别团体混合团体冠军。本届残奥会他将参加女子复合弓比赛。本届残奥会我国共派出251名运动员参赛，他们将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中国代表团团长张海迪： 这次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我们使命很重，在疫情下，我们的残疾人运动员依然是发奋努力，争取来这里参赛。我们做好所有的保护措施，然后呢，在特殊的情况下，也要奋发图强，争取最好的成绩，为祖国争光。我想呢，这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最大的心愿。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山东、安徽、江西等地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各地严阵以待，做好汛情、内涝等防御准备。请听报道。 从昨天开始，主雨带南压至沿淮到沿江，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全力做好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工作。黄山市运用科技加信息化手段，让预警范围更加精确，预警时段更加精细。黄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程斌： 通过人工智能手段，并且融入了这个现场的这种监测设备，接入我们的平台，现在我们的预警频次可以提升到10分钟一次，便于我们及时的发出预警，也为这个转移群众带来这个指导。 江西南昌水务部门积极运用信息化、科技化手段，让排涝泵站远程化、智能化管理。位于南昌市新建区今年投入使用的铁盒大泵站，可以保护耕地 14.87 万亩，惠及群众12万人。铁盒大泵站项目负责人胡仁辉： 对某些重点部位啊，我们实行了24小时的重点监控，在运行过程中啊，我们也实行了人工的巡查，保障了我们整个铁盒大泵站的安全有序运行。 针对城市内涝，山东临沂、菏泽、枣庄等地党员干部群众24小时值守，对主次干道进行巡查，对低洼积水点派专人看护，设立警示标志，及时排除积水。临沂市河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孙浩润： 发了8个片区，每个片区至少是4至5名队。 连日来，陕西汉中勉县大部遭受特大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237.7毫米，为该县有气象监测数据以来极值。 截至23号14时，全县受灾人口达到9.75万人。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县委副书记薛小兵介绍，目前受灾群众全部转移安置，全县交通、电力、通讯正在抢修恢复中。 其实目前我们大部分区域的勤水、勤电以及通讯中断问题呢，已经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解决，全县全面开展了一个灾后生存的一个自救工作。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陕西省近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支持帮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救助等工作。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2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22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695例。截至8月2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4695万4000剂次。 各地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全面提升机场、边境口岸地区疫情防控能力，筑牢疫情防线。请听报道。 凌晨时分，来自日本东京的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航班降落时，海关协同联检单位已在廊桥等候，飞机一靠桥就及时进行登临检疫。最新启用的胶东国际机场实现了全环节视音频监管全覆盖，在通过海关卫生检疫智能查验台并办理边检手续后，旅客将按照地方疫情防控政策进行集中隔离，整个流程费时大幅减少。机场海关旅检二科副科长耿鹏鹏： 大概我们测试了一下，以前应该是需要50分钟左右，现在能提到30分钟以内，差不多很顺利的话，有些旅客我看就20分钟不到。 天津港集团进一步加强对入境船舶作业人员、进口冷链货物直接接触人员等港口高风险岗位人员的管控，源头上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天津港集团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范景民： 天津港集团各码头公司科学配置入境船舶登轮作业人员资源，严格实施登轮作业人员全程新冠疫苗接种和每2天1次的核酸检测。 针对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浙江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实行24小时执勤机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旅客登机信息进行数据排查，了解掌握旅客有无高风险国家地区的路径轨迹。此外，普通旅客落地后的防疫措施也丝毫不能松懈。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周伟： 每个铁台都增加了一个洗手液，我们现在要求做到是一正一消，要求每名检查员对自己的话用洗手液进行一个消毒，然后再接下一名旅客证件。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41集和第42集。第41集《烈火中永生》通过新发现的文献再现革命烈士江解原型江竹君的革命事迹，第42集《牧场与鲜花》走进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座革命烈士陵园，缅怀众多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先烈。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昨天进入首个比赛日，各参赛国军人公平竞技，交流互鉴。以赛道难度大和射击要求高而闻名的苏沃洛夫突击项目率先展开角逐，中国参赛车组获首轮第一名。总台央广记者王兵、朱东阳报道。 蓝色步战车前进， 随着裁判长一声令下，悬挂蓝色旗帜的俄罗斯车组第一个出发，过障射击、涉水爬坡，一路驶向终点。 绿色前进， 按照抽签顺序，悬挂着绿色旗帜的中国车组第三个出发，高速驶向机动越障路段。到达射击阵位后，车组三人迅速下车，协同完成弹药装填。裁判长杨超介绍，为了模拟真实的战场环境，今年赛场的选拔方式做出了改变。 今年的话，我们这个射击所有的靶标都是随机显示，考验的是我们的射手啊，快速观察，组成目标，快速构成瞄准，快速射击的这个能力。 虽然射击显示方式有所不同，但中方参赛车组炮长田志龙迅速瞄准并精确进行数据修正，发发命中靶标。 今天的分数和我之前校炮的也不一样，我那天校枪的时候它是刮的横风，都偏右弹道，今天上场的时候没有风，提前就是想到了这一点，提前的瞄准点就已经转移了，打的时候靠修正打的还可以，跟平时训练也差不了几秒钟。 攀土岭，过壕沟，越断崖，中国步战车即使在4.3公里的赛道上一路过关斩将，用时15分32秒41到达终点，获得苏沃洛夫突击单车赛首轮第一名，俄罗斯、白俄罗斯分别位列第二名、第三名。据了解，苏沃洛夫突击单车赛第二轮、第三轮将于8月26号和8月30号进行。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近日联合部署全国县级及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作，要求各地按照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原则，从根本上改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体面貌，大力提升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功能。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昨天，据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已满1年零1个月。据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已满100天，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已突破1000米。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目前共有143家国际国内金融组织机构企业参加服贸会金融专题展线上线下的展览展示活动，金融服务专题展国际化率达41.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50元和245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阻碍科学抗疫，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共同抗击疫情。孟加拉国外长莫门表示，病毒溯源工作应该公正客观，不应被政治操弄，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有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莫门说，美国出于政治动机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误导全世界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最终经过常年调查，美方也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莫门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向世界各国分发足够的疫苗，许多富裕国家积累了大量疫苗，但他们没有与那些较贫穷的国家分享。俄罗斯科学院基因生物学研究所高级专家阿列克谢·杰伊金， 我们已经见识过太多英美情报部门发布的针对中俄的所谓报告，不仅是中俄，其他国家也会拒绝承认这些所谓报告的客观真实性。很遗憾，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被严重政治化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应该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准则框架内进行，情报部门该去解决本国的问题，美国情报部门应该去调查一下为什么他们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那么多。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医学院教授马拉基亚斯·洛佩斯·塞万提斯， 我认为病毒溯源被演变成政治行为，已经失去了科学调查本色，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没有道理。现在真正要紧的是全世界团结起来，去研究和阻止疫情扩散。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4万1677例，达到2亿1173万035例，死亡病例增加8031例，达到443万0697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902691例，死亡629293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01062例，新增死亡病例801例。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报告的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时间提前。报道称，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最早的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出现于2020年1月5号到1月11号的一周，这比此前美国官方和地方卫生部门报告的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时间都要早。此前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2020年2月29号报告首例新冠死亡病例。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卫生部门此前公布的尸检报告则显示，美国最早一例新冠死亡病例报告在2020年2月6号。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3号完全批准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的使用授权，这是第一款正式获批在美国使用的新冠疫苗，用于16岁及以上人群接种。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表示，塔利班已经夺回阿富汗东北部巴格兰省巴奴等三个地区，并从不同方向向反塔利班力量目前所在的潘杰希尔省靠拢。但他也表示，塔利班正在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潘杰希尔省军事力量领导人、已故北方联盟领袖马苏德的儿子艾哈迈德·马苏德称，做好准备通过政治谈判与塔利班组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不过，如果塔利班试图控制潘杰希尔，当地居民将反击。 目前喀布尔机场外仍聚集着大量希望离开阿富汗的民众。23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阿富汗士兵死亡，数人受伤。此外，比利时官方媒体23号报道，一名比利时公民在喀布尔机场撤离时被一名美军士兵开枪打伤，比利时外交部已介入调查。据阿富汗媒体报道，自8月15号以来，喀布尔机场撤离乱局引发的枪击和踩踏事件造成至少2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另据阿富汗媒体报道，针对有关美方可能将撤军期限延长至8月31号之后的报道，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苏海勒·沙欣23号表示，美国没有必要延长占领阿富汗的时间。他警告说，美国如果推迟从阿富汗撤军时间，将会面临后果。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一轮规模为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方案23号生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别提款权分配。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弥补成员官方储备不足。2015年11月30号 IMF 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共同构成新的货币篮子。 尼日利亚警方23号证实，尼西北部扎姆法拉州一个小镇22号晚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导致四人死亡，另有50人被绑架。近几个月来，尼日利亚多地连续发生武装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或被绑架。8月15号晚，扎姆法拉州一所学院曾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导致一名警察、两名保安死亡，16人被绑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李浩，主播婉莹、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